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角落里果然堆着一些包裹，用随身匕首戳开，里面都是一些干粮，旁边还有几瓶酒。林叔拿起两瓶返回，发现洪小光早已奄奄一息，月定堂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他双目紧闭在养神，肩膀上的匕首也还没有拔出来。林叔打开一瓶烈酒，往他伤口上倒了些许。月定堂打了个机灵，猛地睁开眼睛瞪他， 忍忍，给你消毒呢，要不你自己来。 月定堂嘴角抽动两下，许是为了节省力气，什么也没说。林叔暗自嘿嘿两声，才把另外一瓶格瓦斯丢给洪小光。洪小光费力咬开瓶子，刚灌了一口，酒瓶就被夺过去。 哎，谢谢。 哎，赶紧说。 林叔用枪点点他，一脸地痞流氓你奈我何的样子。洪小光只好舔舔嘴唇，再度开口。 我觉得李老板肯定观察杜玉宁很久了，他连杜玉宁身边有个哑巴女佣，甚至那个女佣的出门周期都知道。 阿兰不是每天都出门的，他至多一个月出门一次，有时候甚至是两个月。他没法说话，自卑敏感，不想被人指指点点，所以总会去同一家店铺买东西。但有一回，他在经常去的布铺里遇到了洪小光，他不小心把洪小光手里拿的东西撞翻在地，对方非但没有不耐烦，反而对他和声细语。知道他不会说话之后，还主动帮他询问老板，最后给阿兰挑选了一些适合绣花的碎布，还让老板打了个折扣。外头正好在下雨，洪小光将自己的雨伞给他，给他叫了一辆黄包车，把他送到袁家门口。当时袁家人还挺奇怪，怎么向来节俭的阿兰这次居然舍得雇黄包车了。有了借伞，自然就有还伞，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桥段不怕老，只要肯上钩。阿兰十几二十年的生命里，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洪小光这样的男人，没有鄙视嘲笑他，对他温柔备至，甚至还是个读书人，他很快就沦陷了。当然，这份心思被阿兰藏在心里，不敢吐露半分。但洪小光又怎么会看不出来？他窃喜得益于自己的魅力，开始着手进行对杜玉宁的攻陷计划。通过阿兰，洪小光掌握了杜玉宁详细的作息。在杜玉宁去书店之际，洪小光用李老板为他搜罗过来的一本绝版诗集吸引了对方的注意，再借此与对方攀谈起来。早已将诗集倒背如流的洪小光非但没有露馅，反倒与杜玉宁侃侃而谈，令得杜玉宁眼前一亮。杜玉宁绝没想到，眼前这个打扮入时、彬彬有礼的绅士，竟然是不久之前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黄包车夫。那时候的洪小光也绝对预料不到，他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女神经常会穿着绸缎吊带睡衣躺在他怀里，梨花带雨地和他哭诉起自己丈夫的各种冷落。征服美人的巨大虚荣心一时捕获了洪小光，他情不自禁地陷入自己所编织的陷阱里，还真像模像样地跟杜玉宁谈起了恋爱。两人背着袁冰和袁家所有人偷情，在忐忑不安的同时又收获了刺激快感。更何况洪小光不必忧愁钱财，自有李老板源源不断地将经费送到他手上，让他可以大手大脚地给杜玉宁买各种物品，令杜玉宁越发坚信自己遇到了真正的良人。但好景不长，李老板找上洪小光，告诉他他必须履行自己的约定了。在李老板的计划里，袁公馆是必须到手的。袁冰和杜玉宁膝下无儿无女，只要他们都不在了， 员工馆自然要被政府收回重新拍卖，到时候就容易操作了。袁冰是个大烟鬼，寻欢作乐，病入膏肓，想要让他消失并不困难。难的是杜玉宁这边，他虽然空归寂寞，却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另外一边，杜玉宁和洪晓光的感情日渐深厚，甚至在洪晓光的引诱下也开始染上烟瘾。他对洪晓光越发言听计从和依赖，将所有在袁冰那里得到的委屈通通告诉洪晓光，渴求他的抚慰。他开始向洪晓光倾诉过往，将自己在杜家的成长，怎么认识林叔，怎么跟林家解除婚约嫁给袁冰，一五一十娓娓道来。女神从神坛走下来，解开自己的面纱，洪晓光发现杜玉宁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。他性格软弱，喜欢林叔却不敢反抗家庭，对袁冰流连花丛深恶痛绝，又不舍得荣华富贵，口口声声讨厌抽大烟的人，却又禁不住沉沦深渊。意志力软弱是他一生的悲歌。而后林叔这个人名伴随着杜玉宁的口述进入李老板的视线。 杜玉宁几次约你出来见面，其实都是李老板的主意，他让我怂恿杜玉宁私奔，再伺机杀了他，别人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你，这样可以推在你头上，神不知鬼不觉。 与此同时，对洪晓光已经情根深重的杜玉宁也告诉了他一个秘密，那就是袁炳道将黄金藏在袁家底下的事情，而且进入密库的钥匙就在他身上。为了让洪晓光相信自己不是在信口开河，杜玉宁还亲自带他去了一趟地下密库。在地窖的下一层，洪晓光亲眼见到一箱箱的黄金被陈列其中，一下子把他的视线全部填满。有生之年，洪晓光何曾见过这么多的黄金？别说洪晓光，他相信李老板也不曾见过。杜玉宁逐渐接受了私奔的提议，并开始一心一意谋划两人以后的出路。在他看来，这么多黄金是绝对不可能全部搬出去的，但只要能偷运出一箱，妥善藏好，他们后半生也足以衣食无忧了。这一切作为杜玉宁的贴身女佣，阿兰肯定是知道的。杜玉宁没有避开阿兰，连以后带她离开之后的出路都安排好了。但杜玉宁不知道阿兰也喜欢洪晓光，那种在心里慢慢发酵，不敢诉诸于人，见不得光的喜欢。洪晓光后悔了，他本来就不想杀人，在听见杜玉宁说的秘密之后，只想带着财富与美人远走高飞，不被袁家也不被李老板找到，从此逍遥快活。虽然一开始他仅仅是抱着报复的心思，和李老板为他构筑的美好未来接近杜玉宁，但相处久了，他也逐渐有了点感情。虽然这点感情不知是出于对美人的怜香惜玉，还是对黄金的追逐不舍，但是初出茅庐的幼兽又怎么可能逃得过狡猾的猎人呢？ 这李老板不知怎么的就发现了我想带杜玉宁走的想法， 他威胁我，如果我敢逃脱他的掌控，他就会把我交给袁家。我才发现袁家的下人三才也是他的眼线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。 所以你就杀了杜玉宁？ 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我都是被他逼的，如果我不动手他就会杀了我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杜云宁把密库钥匙给了我，当晚李老板就让我动手，我第一次杀人，看着他在 我手里挣扎，一点一点没了呼吸， 我是真的不想杀他，可李老板跟三才就在我旁边。 阿兰目击了这一切， 三才原想把阿兰也解决掉，但被李老板拦住，说死的人太多反而不好解释，他让我先稳住阿兰，拿财物诱惑他，阿兰也答应了，绝不泄露出去。 那为什么后来阿兰又死了？李老板后悔了？ 阿兰之后总是觉得自家太太死不瞑目，疑神疑鬼，你们又正好在查这张案子，李老板怕他走漏风声，就一不做二不休，让三才把人杀了。 面馆老板老肖是不是你杀的？还有那天晚上我们在面馆废墟，想杀我们的也是你吧？ 老板下定决心将杜玉宁的死嫁祸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的行踪就已经被他摸清了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那天晚上他将你们引到那里，本想让我和三才将你的同伴杀了再推到你身上，他说星月的家里有背景，如果死了你就完完全全逃脱不了，到时候由你挡在前面，不管我们再做什么都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，结果被我搞砸了，我枪法不准，也实在下不了手，我不想杀人，你们放过我吧，我是真的身不由己。 李老板到底是什么来头？ 林叔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崩溃，这是他最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。寻常人即便心怀不轨图谋袁家财产，也不会养出三才这种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。三才隐藏在袁家一直以来甚至没有人发现，林叔也早就跟岳定堂说过，假如那天晚上是三才而非洪小光动手，岳定堂早就凉透了。 我不知道啊，我甚至连他的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心狠手辣，绝对不会放过不听话或者敢背叛他的人，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上这条贼船的。 洪小光呜呜地哭了起来，他那张英俊不凡的脸现在已经皱成一团，软弱虚伪，就像包装完美的孔雀被拔光了五彩斑斓的毛，发现其实只是一只光秃秃的鸟。杜玉宁如果看见现在的他，说不定会给自己两巴掌，后悔鬼迷心窍，但一切为之已晚。从他踏入李老板部下的局时，就注定会成为祭品。比起杜玉宁，洪小光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这两个人都是李老板手里的棋子。那么李老板呢？他是棋手吗？或者他又是谁的棋子？ 不对，姓李的本来应该不知道黄金密库的存在，那他图谋袁家是为了什么？ 他是为了黄金密库下面的东西。 洪小光一语惊人，林叔忍不住看了岳定堂一眼，后者脸上流露出与他一般无二的意外。那袁炳道知不知道黄金密库下面还有东西？那是否又是他所藏的？林叔待要再问，洪小光已经失血过多晕死过去，鼻息微弱但还没死。林叔将手指收回，朝岳定堂走去。 我们先找沈仁杰会合，出去之后再。 一声枪响将林叔的话打断，两人俱是心头一惊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